怪谈之古上集讲到，嗱，妈妈喺三日之前同姐姐嘈会嗰场交，为嘅就系嗰啲头发。妈妈叫姐姐将啲头发全部剪晒，但系佢唔听。最后两个人吵到起身，之后姐姐就将自己关喺房度。当时妈妈好嬲，对芳芳就讲： 你以后唔好似你家姐咁嘅样啊，真系激死我啊！ 隔多阵，佢继续话： 我叫佢剪头发啊，都系为佢好啫嘛。你睇佢近排咁瘦嘅，再瘦落去啊，就得翻棚骨噶啦。医生话佢啲营养啊都俾头发抢晒啦，头发再靓有咩用啫？身体先系最紧要嘅。再讲啦，我叫佢剪短少少啫嘛，又唔系叫佢全部剪晒，啲头发生得咁快。 芳芳记得妈妈系有带姐姐去睇过医生，当时检查出嚟嘅结果，除咗精神唔系好好之外，姐姐嘅身体似乎并冇咩问题。但系芳芳而家觉得成件事似乎唔系表面睇到嘅咁。 电话度讲得唔系好清楚，于是芳芳啊同阿May姐就约好听日去奶茶店嗰度见面，再慢慢倾。芳芳又行到姐姐房间嘅门口，拍咗下门。芳芳隔住门试探性咁问： 家姐啊，咩姐姐打电话嚟话约你出去玩啊？你去唔去啊？ 问完，房间里面照样乜动静都冇。芳芳有啲急啦，再用力继续拍门就问： 家姐，家姐。 而姐姐喺里面沙哑咁嗌咗一句： 我烦我。 嗱，妈妈当时啱啱好经过，听见呢一句话就有啲嬲啦，冲住姐姐间房就闹： 有你咁同你细妹讲嘢嘅咩？ 跟住对住芳芳讲： 诶、哎，你唔好理你家姐，佢要匿喺间房嗰度就有得佢，以为全世界都争佢咁。 嗱，阿妈向来都系脾气暴躁噶啦，阿爸听到呢边有动静，即刻过嚟。嗱，喺阿妈准备爆发之前咧，将阿妈拖走。阿爸就企喺家姐间房门口咧，就同佢讲咗几句，然之后转头对芳芳讲：， 唉，你劝下你家姐啦，你阿妈咧真系，唉。 我咩啊？我咩啊？ 啊，好好好，咩都好啊！我哋而家去睇电视好唔好啊？ 唉，老豆好似氹细路咁咧，就慢慢氹佢。而外边发生咁多事。房间里面的姐姐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栋门继续都是关到实一实，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而芳芳她真的很担心，不知道究竟姐姐在里面做什么。第二天和May姐见面，在芳芳到的时候，阿May就已经一早坐在那里等芳芳。她是一个很喜欢笑的女仔，芳芳之前见过佢几次，嗰阵时佢同姐姐翻嚟屋企玩，仲带个糖俾芳芳食添。 我家姐佢最近身体好似唔系好好啊，医生话系佢啲头发生得太快，问佢咩事佢又唔讲，我哋好担心啊，所以想问下你，咩姐姐啊，你知唔知呢件事啊？家姐佢系咪食咗啲奇怪嘅嘢啊？ 吓，佢病咗啊？会唔会系因为嗰个秘方咧？ 秘方咩秘方啊？ 哦，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啊。佢嗰时话要留长头发，我咪陪佢一间店咯。当时佢话嗰间店嘅药方好有用噶。 饮奶茶嘅时候，May姐同芳芳倾到姐姐留长头发嘅事。嗱，芳芳真系一直都唔系好明白姐姐点解执意要留长头发。阿May就话： 因为沈川啩。 沈川 谂一阵，芳芳先谂起呢一个人。呢、這个人系姐姐嘅同学， 亦都嚟过芳芳屋企。嗰阵时系姐姐过生日，佢班上边好多同学都嚟咗，沈川亦都系其中一个。咪姐耸一耸肩就话： 嗰个人同好多女仔搞唔清楚关系噶，不过好多人中意佢咯。 芳芳仲系唔知道咪姐睇嘅沈川同姐姐有咩关系？嗱，可能系芳芳头顶个问号太大。阿咪姐忍唔住一路笑住一路解释： 睇嚟你家姐冇同你讲，佢好中意沈川。 咁沈川系咪中意长头发嘅女仔啊？ 唉，系啊。收尾你家姐知道之后就开始留长头发啦。不过讲真啦，佢都系短头发好睇啲。 芳芳攞住咪姐俾嘅纸条咧就翻到屋企啦。而姐姐房门始终咧紧闭住，芳芳又唔知点同佢讲，唉，所以都费事敲门。妈妈翻嚟嘅时候，芳芳将地址交咗俾佢。妈妈睇纸上边写嘅地址，跟住就讲： 我哋听日就去呢个地方睇下。 晚饭之后，芳芳照常将啲饭送摆喺姐姐房门口。嗱，佢摆得好细心，但系起身嘅时候咧，房门就已经啪声打开咗。姐姐将个房门留咗一条罅出嚟，佢就系咁透过条罅望住芳芳，只见佢眼窝凹陷，眼神冷冰冰，佢沙哑嘅声音好似把刀刮喺生锈嘅铁锤度咁。好生硬咁话， 我同你讲啊，你平时唔好理咁多闲事，唔好咁八卦。 芳芳望住佢乜都冇讲，姐姐见芳芳唔出声，突然间喺条门罅度伸出一只手，捉住咗芳芳嘅手腕，嗰种冰冷嘅感觉一下子令芳芳打咗个冷震。佢捻到芳芳好痛，芳芳有啲嬲，伸手上去抹，结果佢见到嘅呢一对，简直唔似系人嘅手，根本就系骨头外边八层皮。就咁睇落，简直好似只鬼爪咁。芳芳头皮发麻，都顾唔得嬲，就喺度问： 家姐，点解你变成依家咁样嘅？ 姐姐只手被芳芳一摸，面色大变，好似触电咁，将只手收翻翻嚟。芳芳眼见佢又要关门，即刻伸住一只脚，啪声顶住栋门，跟住又问： 到底咩事啊？你系咪病咗啊？你 芳芳都未问，只见隐约有黑影一闪而过，伴随住奇怪嘅散散咁嘅声音。芳芳忍唔住问： 啊，间房好似有嘢咁嘅。 话音未落，突然间只手喺里面伸出嚟，砰一声，一拳就打埋芳芳个肚度。哇，好痛！芳芳揽住个肚，噼啪咁向下跌低。而姐姐咧，猛然砰一声，将道门关翻。芳芳成块面都白晒，唔系因为痛。是他被姐姐吓亲，他想起头先那一拳，咁迅速咁伸出嚟，打完佢又迅速咁收翻，到底里面嗰个系咩嘢嚟呢？房间入面到底有啲咩？最后芳芳并冇将呢件事同爸爸妈妈讲，因为自己谂起身都有啲难以置信。而芳芳又清楚咁知道呢啲绝对唔系幻觉，系佢亲眼所见。晚下，芳芳发咗噩梦。梦里面有个睇唔清样嘅黑影，将芳芳死死咁勒住，手脚都唔喐得，等人几乎窒息咁滞。隔日，正好系双休，爸爸妈妈就准备去嗰家家姐去过嘅店。几乎发咗成晚恶梦嘅芳芳好攰，谂咗阵，唉，算啦，再跟埋一齐去。临走嘅时候咧，妈妈仲好似有啲唔忿气咁，对住姐姐嘅房门就喝入去话。 嗱，我哋今日要出去，翻嚟嗰阵你最好开咗道门佢。如果唔系，我对你唔客气噶。 街上边人好少，嗰家店嘅位置好偏，芳芳揾到好耐先揾到，喺一家综合办公楼大楼嘅第九层。楼里面空荡荡，咩人都冇，曲折嘅过道，有好多独立嘅房，灯光昏暗。透住一种阴森古怪，芳芳佢哋咧卒之揾到呢家店，而呢家店竟然系一家美容店。而妈妈见到系美容店之后咧，好嬲咁话： 而家美容院有几多都系呃人噶， 如果唔系知名度高嘅店啊，细嗰啲店啊，好多美容都做唔到噶，反而累死人啊！上次电视入边唔系报道过咩？有人去做美白，啱开始嗰阵啊，的确效果好好，后嚟成块面都烂晒啊！ 呢家店嘅店长系一个好丰润嘅女人，生得咧就唔算好睇，但系笑起身个样好老实。妈妈入到去之后咧，就收晒货，一副笑眯眯咁样。然之后佢哋咧就你一言我一语咁倾起身，气氛好融洽。最后爸爸妈妈问有冇啲乜嘢美发嘅秘诀，店长笑得笑，回答都系一啲听起身好常识嘅问题，譬如话什么食客芝麻、合桃啊咁嗰啲嘢咧。妈妈就继续问： 有冇啲食咗之后头发生得又快又靓噶，即系速成嗰啲咧？我听讲啊，你哋呢度有噶，而且效果好好，冇副作用、啊。 店长打咗个顿，露出咗一个显得有啲隐蔽嘅笑容。 有系有，不过我哋店有规矩嘅，要先俾钱先可以攞药嘅。 讲完之后，店长就带住妈妈走咗。爸爸和芳芳继续留在那里，店长就说如果这只药是妈妈服用的话，爸爸还是不要跟来的好。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店长笑得笑，但他看起身很狡猾的笑容，和他敦厚老实的样子真的很不等情。兼且那个店长呢语气好像很神秘， 如果不是这药就不灵的了。 于是爸爸同埋芳芳唯有坐喺大堂嘅梳化度等，等多阵，只见阿妈咧怒气冲冲咁喺里边行出嚟，一面怒容，拉起芳芳同埋爸爸就话： 我哋走。 嗱，走嘅时候，芳芳拧住头望张眼，发觉店长企喺嗰度，双手合拢喺身前，面上面睇起身依然都系嗰敦厚老实嘅笑容，似乎并未因为妈妈嘅愤怒而改变。车上面呢？哇，阿妈个样咧吓到啊，吓个包公，一路都讲。 你知唔知啊？头先嗰个店长啊，佢居然攞咗条虫俾我。佢话俾我知，呢一啲咧系佢哋乡下经过秘方炼制出嚟嘅虫，成条吞咗落去之后啊，一百日之内头发就会生得又靓又黑。 芳芳同爸爸一时之间成个沉默晒。翻到屋企，妈妈面色好难睇，一路用力拍住姐姐间房门，一路就话。 你同我出嚟！你连嗰啲咁核突嘅虫都敢食嘅？你而家匿喺间房度咩意思啊？ 姐姐喺里面乜都冇回应。妈妈嬲啦，对爸爸讲： 你打电话叫开锁嗰啲人嚟，我今日一定要开咗道门。 爸爸叹咗啖气，姐姐嘅房门锁匙好耐以前就俾佢自己抌咗，咁啊唯有真系 call 拆锁啦。阿拆锁佬好快嚟，唔够一阵，门锁咔一声打开。那个拆锁佬好奇怪耳朵声，就话： 诶，你哋屋企栋门个锁匙窿好似入边俾啲嘢塞住咗。 妈妈就好兴，喝一声成个夹咗起身，都顾唔到形象，几步冲到上前咧，就系咁掗嗰栋道门啊，俾掗到砰砰声。最后阿妈用足力向前一伸脚，砰，成道门俾佢一脚掗红。当佢睇清楚里边嘅景象。芳芳都忍唔住吓到咗声，呼吸都口凉嘅。成间房全部都系头发，密密麻麻铺天盖地，全部都系头发。本故事纯属虚构。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